伤心发芽，真假人害怕，丢着冷漠盔甲，桃木般留下心态，为他徒露奸猾。如果不是我太真，就是我太傻，一笑说好幸福，泪却在心口洒。甜蜜只能维持关系，终点在也许彼此回忆也好，让我再次独自面对寂寞来袭，在路上赶着原因，好害怕现在流行虚假，明明想要有装傻，竟然不说真话，来天使的花冠是真爱的魔法，真心和更摧毁更伤心发芽，真叫人害怕，隔着冷漠盔甲，毫无保留相信他，对他吐露真话。如果不是我太真，就是我太傻，一笑说好幸福，泪却在心口洒。尽管他属于多情，尽管爱只是幻影，那无邪的眼睛像被逼的眼睛，却靠近我的心，好害怕现在流行虚假，明明想要有装傻，竟然不说真话，带天使的发光是真爱的魔法，把真心狠狠摧毁，看伤心发芽，真叫人害怕，隔着冷漠盔甲，毫无保留相信他，对他吐露真话。如果不是我太真，就是我太傻，微笑说好幸福，泪却在心口洒。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啊！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在足球热的今天，广大球迷都非常热衷于球员们在绿茵场上的拼搏，并熟知足球的比赛规则，同时呢，也了解一场足球比赛中裁判的地位和作用。裁判在人们心中一直是公正和权威的象征，不过在相声段子里却曾出现过一个颠倒是非、制造荒唐的足球裁判形象。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和您聊聊这段笑料百出的和足球裁判有关却又叫做并非讽刺裁判的相声作品。并非讽刺裁判是已故著名曲艺作家刘子玉的代表作之一，这段相声的表现手法是源于传统相声， 但又有所突破。特别是在逗哏演员扮演的裁判进入角色时，道具与服装的运用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除了在表现方法与形式上的全新突破与尝试之外，并非讽刺裁判的这个作品的另一个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是把足球比赛的场地提炼概括成为相声艺术的表现天地。作者把常见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改革中所遇到的来自于一些所谓权威的阻力，融于了一场本末倒置违背常规的足球比赛中，把裁判员扮成制造了一些荒唐现象的充满喜剧效果的权威人物形象，使人们用艺术的折射镜看到了这些所谓的权威在各个领域发展改革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并非讽刺裁判的标题下，无需再解释这并非是说足球比赛。观众一边听捧哏演员模拟的现场实况转播和逗哏演员煞有介事的胡批乱判，福斯联想便驰骋场外，不觉笑逐颜开。进球必须论资排辈，后卫射门是想出风头，红黄牌在球场上满天飞的荒诞情节让人们在笑过之后纷纷深思，这些事情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常宝峰作为并非讽刺裁判这个段子的表演者，为了能让自己塑造的权威裁判形象被广大观众认可，还亲自去观摩足球比赛，以求能发现更多灵感。那他的这番努力有没有效果呢？下边就让我们来欣赏这段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 今天能为同志们演出心里很高兴，要给同志们表演的这段相声啊，主要是 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 这什么啊，我们开始半天了。 开始了 啊。 你是哪儿的呀？ 我就咱们天津的。 天津队？那是甲级队啊。啊，甲级队。 天津队。 哎，你是那个谁来的？ 您不认识我？ 哦， 想起来了， 金刚啊。 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啊？ 不是金刚。 不是。 哦，树发，树发， 我是树枝儿。 嗯，那你 不猜我倒？ 那你是谁来的？ 我姓王， 王凯，也是主力啊。 还是拿我当球队的？你这 踢得不错啊。 这要命！ 我告诉你啊，哎 啊，怎么着？ 我也是天津人。 你天津观众？ 咱是老乡了。 那好，那您就听吧，您多听。 不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半天了，行。 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 啊，不能离的。 拉拉队准备好啊！ 各位观众，我接着给您表演。 有天津， 我们这个段子是新创作的。 加油，天津队！ 这个 加油，天津队！加油！ 您呢？您请吧，您啊，您请吧，您外面待着去吧。我看您是诚心捣乱，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啊？ 没那意思啊。 还没那意思呢 啊！ 我这给同志们演相声，你弄个拉拉队在那儿加油加油。本来我这新段子词儿就不熟，你这一拉拉队我忘词儿，你说谁负责？ 哦，您这是表演相声？ 这给同志们演出新相声呢。 哎呦呦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怎么着？ 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呢当了足球队。 这没醒过盹儿来呢还。哦，这么说您是体育工作者？ 对对对。 您搞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裁判。 足球裁判？ Yes。 还会说外国话？ Yes。 跟谁学的？ Yes。 学多少日子了？ Yes。 那行行行，您呢最好说中国话啊，干嘛总噎死噎死？ 我经常跟那外国队一块比赛，那都说习惯了。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啊，对对对。 那这么说您裁判有点水平啊。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啊。你要是跟那个国际裁判员比， 那我要是一到的话呀， 啊， 他们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怎么跑后头去了？ 捡球去了。 哦，你一到那会儿，那国际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 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您过奖了。 您贵姓啊？ 姓常。 怎么称呼？ 常宝峰。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什么权威啊？跟你这么说吧，啊，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啊，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对， 以法律为准绳。 说得好， 该判你三年，嗯，绝不判你五年。 啊！不是权威、啊，您说准了，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哎，这话说的对。啊，裁判呢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没什么。 很对不起。 您客气了。 再见。 再。 拜拜。走了啊。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还要些时间。 还是的啊！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是， 您看看，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是啊， 您来了不能白来。 怎么着？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好。实在抱歉，大伙儿。 这怎么意思？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您同意吗？ 哎，挺有意思。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可以，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行， 就这么办了啊！ 现在就开始吗？ 开始了。 我准备。 哦，准备一下。 准备。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欣。不是权威， 怎么了？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对， 好，那就这样了啊！ 开始了啊！开始。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哎，我问问你， 什么事儿？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您说那个常识啊，我都清楚啊。 足球场地有多大？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上场队员有多少？ 双方各自11位。没错吧？ 对，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我还问问你 啊， 你见过足球吗？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见过 啊。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来，这是。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怎么了？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这叫把关呐！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别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啊， 别耽误，开始。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现场，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听，停，别讲了。 停！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怎么了？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知道啊。 什么？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这应该怎么说呀？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哦，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

他不等球落地，旗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说时迟，那时快，旗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克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旗号怒从心头起，气大胆边声，他叫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还是不算。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不算。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 您还不算呢？ 就是不算，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他犯规了， 他犯什么规了？ 他走步 走，那是篮球 啊。对， 他连击， 连击那是排球。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他那憋着马腿呢。 别， 下象棋来了。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哎，他怎么着来的？ 你说呢？ 他。 嗯， 哦，对对对， 怎么着？ 他撞人了。 他撞谁了？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还罚钱？ 嗯， 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抗议 啊！ 红牌罚下。 哼，这就红牌了。 嗯，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我这个 啊、 我这是扑克牌。 扑克老 K 呀。 对了。 哎嘿，好好嘿，权威，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权威，我算服您了。 服我了。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高在哪儿了？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这就是我的权利。 嗯，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这就叫善战。 这叫善战。 哎， 您这善战我懂了。 嗯， 这球应该这么踢。 怎么踢？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您踢得好， 不是您数第一。 您来吧，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不，1-0， 1-0， 进了。 哦，红队进的， 不是， 蓝队进的， 也不是， 都不是，怎么1-0啊？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该。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常宝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并非讽刺裁判。相声中的那场足球比赛，其实就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的缩影。同事之间在工作中的团结协作，就像绿茵赛场上足球队全队的整体配合。工作中要力争实现奋斗目标，就宛如是那精彩的劲射入网，不断推动工作发展前进的好干部，就是大公无私称职的裁判。只有裁判们精通业务，驾驭有术，判断准确，处理公正，我们的事业才能胜利。总而言之，并非讽刺裁判这个作品，正像他的名字中所表示的那样，不是讽刺足球裁判的作品。并非讽刺裁判运用了最佳的比拟手法， 讽刺了现实生活中以权威自居的那些阻碍发展改革的人。整个作品寓装于谐，处理巧妙，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堪称是相声新作中的一段精品节目。好了，聊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借口。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翻着我们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我们笑得很甜，看着你哭泣的脸，陪着我说再见，来不及听见你走得很远，